上课好快乐，今天上课认真快乐，扮做怪鸟捉鸡仔，操兵跳步跳跳舞蹈，日日上课好快乐。上学轻松快乐，练练节奏识歌仔，听听故事先生教字，日日上课好快乐。今天上学认真快乐，扮做怪鸟捉鸡仔，操兵跳步跳跳舞蹈，日日上课好快乐。上课好